D100 各位聽眾 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得五六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 就等於1比99。 很可惜1%的自己有 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即5000萬，這1000萬只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呢 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 以及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 只可以这么说， 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 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 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 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 还声于民。 我们只有自己有， 行公义， 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 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 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 无言感激。 我们必须要留意，如果减慢人口增长， 对于香港的经济增长 是有个负面的影响。 有一個小朋友肚子餓到哭，我見到他哭我都想哭。上場無父子，要出來打仗就沒有人情沒有面子，這個肯定的。如果自己要披甲上陣，就是為自己那個族群來戰。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盧仙王國彤，早晨早晨早晨，阿佬，阿佬，即是往常都要跟你拜過年，因為都在過年前就到現在今天差不多兩個多星期了，前前後後，祝你一馬當先，今年最重要是出入平安，最重要身體健康，還要繼續我們講真話，行公義和好憐憫，這些一定要繼續的。 阿佬去了旅行了你？ 去了旅行不是坐游轮，我現在真的坐正我的游轮我都不知道怎麼辦，我真的在想這幾天，可能大家如果說出外旅行，其實我覺得剛才說出入平安都頗重要的，因為今天也有一宗新聞，都是頭條，有一份大報紙的頭條，就是說一個後生女去了外面玩，好像也有少少意外的撞，都 都叫做樂極生悲，當然這些有時候意外的事情大家未必可以經常預計得到，但我覺得你坐機動遊戲很多東西的話，你知道本身那件事有一定的危險性，但我覺得有些情況之下實際上可能未必真的預計得到的。 譬如可能因為天氣，因為很多原因，如果你坐郵輪的話拍不到案，其實是都挺普遍的事。據我所知， 有沒有坐過先？ 我真的很慚愧地說，我就不要說坐郵輪， 我坐游艇都少坐的我最喜歡坐渡輪而已還要是坐野渡輪但我很多朋友他們已經我想過多幾年可能不敢說你知道到這麼上一年多應該就他挑一點可能坐游輪但我認識的朋友他們都很喜歡坐游輪真的去譬如歐洲那些地方玩都是坐游輪的但坐游輪可能去的時間又會比較長一點可能起碼都十多二十天 停留很多不同的地方逐個港口去停然後你喜歡就去那裡繼續玩都挺他條幾枝油挺輕的應該就是好像老李說就是輕字是啊很輕的在船上吃吃睡一下是啊很多可能正常我都不是很想的都曾經試過有些團友他們都說都試過可能因為某些原因可能天氣 各方面的原因就有些船就不泊岸我覺得船不泊岸它一定有它的理據在這裏或者可能它的考慮事關它不是因為你個別一個人兩個人我不載我一定要上去玩不是那些來的它要考慮整個船整個作為一個運輸工具甚至可能船長它自己有很大的責任它要判斷到底適不適合去做那件事它不可以將全船的船架船的載客 放在一個風險的位置不應該令他們冒險可能他考慮或者根據有些訊息他知道不可以不應該埋岸的話其實他不埋岸是很合情合理的當然你告訴你可能這些團友會不會或者船上的搭客會不會掃興都會有但我的朋友告訴你就算我坐的豪華郵輪 每一個港口如果沒有停其實他們只不過大約只給你幾錢十元美金十元美金即是你不停他就賠回十元美金給你即是在船上飲飲食食然後他都有少少的那個有人說是candy那個人沒有candy是糖果來的人家不給糖果你只不過是給一杯香檳來的 你沒有停到就給十元美金你然後你上船就給一杯香檳當然之前告訴你什麼原因大家都沒有事情因為整架船大家都好像都沒辦法的有時候有些不可預計的情況出現就會導致如果十幾二十天都佔領 我有駕船的我自己是船主牌大雞牌我覺得駕船是一種很大的身心方面的娛樂因為你會很輕鬆聽聽海 你有沒有邀請那些比較年輕的旅客上船通常是這樣的少的我想想想我多數都是自己駕的自己駕的那些自己上船不關你事但是我想任何船主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永遠是要顧著那班如果有乘客的話 永遠是乘客的安全是第一的我想這個絕對同意因為當一個乘客上船的時候他的安危他的一生都是交付在船主手上最大的責任就是船主永遠是有一個最大的責任就是看著那個旅客的安全亦都是不會是冒任何的險呢 將旅客擠落一個不利的位置這個是國際的公約和所有你考牌的時候他都會第一件事講清楚亦都是我們看很多傳統的文件、戲 去到最後船不在的時候 船長才離開船最後一個 或者是他是 sing with the boat

我第一次去旅行都沒坐過郵輪郵輪又不可以賣岸那是不是很慘這個是很慘的其中一點第二點我自己在想現在比較爭議性就是那裡我本應去過越南那個彎道是不是真的有沉船 現在旅行社都質疑說那封信是不是真的越南港口發出的是不是有沉船的事實在這裏呢在這件事上我相信一定要澄清但是另一方面來說從船長的責任那個航道如果本身來說是有些不明朗因素的他 他都未必是去的當然可能是有東西沉了下去或者有東西是割了在那裏而令到航道是窄了我想大家都會嘗試去想像或者可能去理解一下你說有個文件說那裏有沉船可能真偽或者好像有些問題或者好像被人有些質疑但問題就是譬如舉例 你收到可能航班上在飛行之前突然收到不知道哪裏發了電郵說我準備放炸彈舉例那怎麼做呢你說我不是現在我都不知道這個不明來歷我可能又未引證得到底它的真確性 你要是照顧這些事情除非你駕駛那架戰鬥機駕駛戰鬥機是因為你自己駕駛的船你坐完那次如果有什麼難聽的東瓜有什麼行船跑有什麼風險的話那以後怎麼辦不只是你自己還有其他很多人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問題但每個人看如果只看自己個人的利益去出發的話 其實我想現在有些人可能都說了很多已經在說這宗佔中是不是佔中可以佔領郵輪不可以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分別就是私利和公利之間的分別 你為什麼呢? 我有時會覺得是否我們的社會又向了中港融合多了除了你說的私利和公利在佔中和佔右論其實另一件事就是你是想譁眾取寵還是你真的是帶人去一個正確的方向我覺得是作為一個議員來說 你是應該據理力爭, 但是你據理力爭的時候你一定要很多東西站得住腳就是這個郵輪事件是那個郵輪公司是有詐欺的成分我不知道是詐欺的理由是甚麼他橫掂都去到了彎一彎水而已有什麼所謂還省一些油如果真的有這個詐欺的成分其實這個始終是回到一個民事的賠償 如果去到民事的賠償來講大家一定要想就是那班旅客的對口部門是甚麼呢對口部門一定是旅行社而不是租那個旅遊巴給旅行社那個巴士佬因為那架巴士或者那個郵輪來講它是跟旅行社之間是有contract的它對於旅客本身來講 他是有負責安危但是如果去到委約那方面我們講合約一定是簽約的人 A和B 或者B和C 或者AB和C 但是在整個旅行的制度上我相信是跟旅行社簽了旅遊合約然後旅行社就包船當然來講 如果是船發生了任何意外這個就不是根據合約方面去索償這個就是船公司因為船公司是疏忽了是藐視了罔顧了顧客方面的利益所以發生意外就不是根據合約去索償是根據民事條例的意外的責任去索償 當然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絕對向船公司殺傷但是現在說貨不對版旅遊的合約不合數各方面來說其實我覺得在這方面來說如果真的有這個情況出現來說你就告過旅行社而已美麗華走到哪裡 是不是? 12點檢查房你還在那裡癱到下午5點你不是霸你肯定是霸還在上面帶著人叫囂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船公司因而有任何的損失譬如下一班的旅客損失了接著郵輪的費用多了保險多了行程去到別處接待沒有了各方面 如果人家是claim回頭我今天看到英文報紙說船公司說是保留權利去追究如果是這樣的情況我就很想問一問大頭的立法局議員你是不是擔保那些旅客被人追討的時候那些損失 是不是你什麼損失他又會到時說了現在我真的親身體驗得到那些小市民怎樣被一些大企業欺壓 他從來沒有說過這些,從來不說這些 應該說一些良心說話

這樣都可以的,我覺得其實都沒什麼期望,所以他完全不知道什麼法規或法理所在,其實我覺得不出奇的。但問題是你不懂,你找人,你問,這個由頭到尾,當船已經到岸的時候,你還是霸佔船,你不可以說不霸,在法律上,你這個trespass已經是侵佔別人的地方。 我們好像有個soundbite,可以聽聽啊,聽聽我們的立法局員的說話。 這個船呢,旅行社應該因為它整個船包了,旅行社一定是很大利潤,巨利。 到最後是我們董先生、胡先生,我們大力勸他們落選,為什麼?因為我們會覺得你不想影響到下一班船的船客,我們都為香港著想,這些大企業想到不想?花了你多少錢?多多少東西?是吧?你他應該有個人心,打電話我打了不知多少次,求他們派人來,才派了一位來。 這些做事作風,我現在才明白,有時為什麼弱勢社群對這些大企業這麼反感? 有小朋友肚餓到哭,我見到他哭我都想哭。 上場無父子,要出來打仗就沒有免死,這是肯定的。如果自己要披甲上陣,是為自己的族群來戰。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盧仙亞,黃國彤。 剛才黃常說了不文明,其實我一直都算OK的,用不文明,用我的說法,我其實想說夜晚。夜晚。怎樣為之夜晚呢?其實說一些發生過的例子,內地旅行團來到香港,去年大約5月左右,可能有些人都記得,記得就是有一架接待的旅遊巴, 據稱就是比較迫劫一點,可能慳一點少,旅行社可能都是讀讀,中間那些開賣給你坐,開賣中間比較迫,然後又說遲到了一個小時,不知道因為交通原因還是什麼原因,團友就要求賠償3000元,另外在香港留多3天,然後就一直擾攘,說不肯,一定要跟他死過,而最終都住多了一晚。 住多了一晚,回程的時候,船飛已經將他升格到頭等客艙,如是者,息事寧彈,都很不滿意,其實只不過是算了,豪給你們,見來香港,血濃於水,就算了。賤霸,這些是叫做賤霸原來。 當然,你是否一個旅遊巴士,一個旅遊巴,你要逼到什麼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香港你怎樣都不夠膽,就超載的嘛,是不是?你最多說用到盡,但始終你都有一個在安全範圍裡面,你坐舒不舒服,可以再另計,但你的安全上面,它沒有一個影響。 或者可能起碼就是安全的系數裏面,你說可能就沒那麼舒適,接著又說他遲了一個小時,遲了一個小時,那你是不是損失了多少景點,還是買少了多少東西呢?然後要求有3000元的賠償,就留多3天,那就很合情合理了,是不是?我用這個作為一個標準合情合理的標準。 好了,還有一宗就不是很久,去年12月,亦都是一個旅行團,應該是包團,不單止是香港,去台灣。 去台灣,都有幾百人,然後發生的事情是台灣那邊要簽證,簽證簽不到,個別原來被當地台灣移民局blacklist了,不給簽,不給簽,整團人就搞到都去不了,或者可能個別。因為他們去應該是 是跟香港的,你不可以個別,之前已經知道一定是跟團,要賠多少錢,團費據聞可能跟他鬥樓時間,或者可能他提供的住宿的配套條件有關係,分別說可能是2000多元至5000元不等,我當你拉雲計,可能都是三四千元,要求賠償不是很多,真的不是很多,五匹而已。 5匹,5匹,不是台幣,5匹,最多就說一人民幣,5元,叫我們趕走,事少少給你,5匹,為什麼賠5匹,這個機於就說國家最新的公佈旅遊法,就假1賠10,賠10倍,賠10倍,接著怎樣呢,就在落馬洲很多地方,一路就不肯,因為為什麼,因為他去不到台灣,理論上就,喂,你又不可以在香港也沒有人去接待你,因為香港可能負責只是純粹就是做完他要做的事,就將你送去台灣那裡,那問題你台灣不給你簽證,不關香港事,你簽不到證,他都不給你相機,是啊,不然我又說回,我在下爾新機闖關的時候,他不給我放回去,我不知道我在哪裡跟誰聊,不關事,但我知道,但不是啊。 你回到香港,本來說送他們過去,說不行,佔州,最重要是落馬,佔州,賠5匹東西 不肯走還說話給我寧願絕食怪不得為什麼小孩會哭沒食物這些就是標準這就是文化但如果你問我的文化是由哪裏呢剛才我說過有些就是 可能落不到爬不到岸可能給你10元美金即是叫心意然後給一杯香檳大家就繼續旅程因為大家覺得有時候這些東西都很難控制有一些就是告訴你5萬在5萬和10元美金之間是不是有很多可能性呢現在要求你我去到一個景點拿你七成團費是不是很合情合理你怎可能說我是旅霸呢如果我是旅霸那些是什麼霸呢 我覺得由頭到尾要求賠償要求感情損失要求自己計劃了這麼久看不到那個彎這些一切你可以在法律上訴訟但是現在我們在說老實佔霸佔咒佔輪 佔條輪最重要是佔條輪船應該是用條輪的那條應該船是用條的中文很好你真的要用一條船佔條輪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其實我們現在的標準在向哪裡走 我們要在法律的框架裡解決但我們明白有時候我都理解我嘗試去理解為什麼內地的強國人民他們不願意因為他們不相信法律他們不相信法律他們覺得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死我原因是甚麼我當然要不介意跟你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立法局議員你多多少少是社會的領袖你怎麼可以帶頭去做一件這樣的事呢佔巴佔州到現在佔條輪其實那分別都很大的因為佔巴你只是佔巴士那個巴士公司還有其他巴士你佔州 沒所謂那我就佔了那麼大塊州很大的州那我就抽頭其他車但你阻礙著其他人你佔了一條輪其他人根本上就影響到後面的人大家又不講這些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些是由頭到尾是不止uncivilized 是無賴的開始帶著人去做一件無賴的行為然後還glorify那件事說是打壓我現怎麼樣坐郵輪然後又是很弱勢怎麼樣坐郵輪然後又是很弱勢我不敢說的我不敢說我想意大利佬媽媽咪跟你 我覺得你還有其他遊客如果你說在所有其他人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只是去看這件事的話大家都會明白尤其剛才我都說過可能在外國坐郵輪遇到這些情況大家都會知道很諒解你來到香港為什麼會這樣你說真真正正是影響所謂一個國際都會的形象我不知道怎樣去計算上面的損失數以幾十億計的話你不計算這些 為什麼呢?剛才你說過很好,我們有沒有法治的概念 可能他真的不是帶頭,而是根本他就不懂 他都沒有放在眼內 這才是最大問題 這個懂與不懂 是另外一回事,是你的心態而已。我覺得完全你的心態是在做什麼,你告訴香港市民,我們應該怎樣去做一些事情,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私利而去做一些事情,而我們真正正的作為議員,我們應該去看得大一點,去看這件事,你在船上,你更加應該有一個更加好的責任,甚至可能你應該要真的發揮自己的功用,去告訴市民,其實我們應該怎樣去 處理這件事,但這個很差的一個例子。如果想做俠女的話,就要看徐峰那些戲,然後拿一件披肩,然後好像功夫熊貓一樣,戴個笠帽,然後出來做俠女。但是,你是社會上一個領袖,你是帶那些人去,我當你是claim, 我當你是追討,你不是霸,好像這樣說,我租了層樓給你,你不交租,我都申請法院命令,拿回我層樓,層樓是我的。 作爛覆牆,將那些牆倒到廁所,周圍屎屙尿,其實是有發生的,剛剛鄭州機場因為有客機出現了一些事故,接著已經延誤了,由於暴雪,也有延誤,所以機場暫時要關閉,很多航班取消,亦導致很多旅客在滯留,可能有1000人,然後恢復航班,你看看機場 一片狼藉,因為人們打砸搶,為了迫使,怎麼辦,打砸搶,真的將所有裡面很多地方破壞了,然後嚇到機組人員,甚至地勤人員,不敢回去,因為他怎知道自己的生命會不會受到威脅,受到恐嚇,他們全部都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已經做到有很多真的當值了可能超過24小時幾十小時都不能走,但問題就是到最終他們離開是因為擔心自己的個人安全。我覺得為什麼我們已經慢慢演變到一個這樣的地方,我現在演變到一個是很得人驚,而我們作為議員,他到底在用什麼東西,你說的一個心態,他用什麼想法,他用什麼方式去爭取呢?你說這些方式,我告訴你,比起那些在議會裡面扔招,扔到誰? 那些只不過是說那些叫教壞小孩,那些想佔領條輪那些叫教壞什麼呢?這個風氣大家要判斷,有時候我們覺得那些口出不伐,又說他怎樣去教壞小孩,這些才是教壞全香港人。即是我扔毛巾,就是扔中你,何俊仁,都是一條毛巾而已。我如果有人看到毛巾來,我就飛頂,哇,頂頭槌地頂了出去。 但這些事由頭到尾,你是將香港我們尊重的法治、文明,你是帶頭毀了它,你然後帶入一種絕對,我都不會說是似是而非的一種手法,一種替人判斷、伸張,你全部的面是不對的。 你有什麼可能,可能我們在法律上或者我們人生,the end justify the mean,justify不了,整件事,我覺得是很差的。還有你要看的就是,開始有一班旅客已經接受了他們走,剩下那些在這裡 你問我其實大家都明眼看得到,不同的,這個世界好義,我要潑人,我要善人好義,但是你作為一個社會領袖,永遠是leader的話,你就要告訴人,這樣是對,這樣是不對,就是在眾怒之下,你都應該說,你是我講的話,你不對,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這樣是不對的。 但你跟著,不是,哥哥仔,我帶頭幫你做這件事,這個不是,如果將他是 我覺得侮辱了佔中，因為佔中最少我告訴你可能犯法，其實佔中是不是犯法呢？法律一年班的同學都知道，你是經法庭判了之後，然後才是不是犯法，你極其量你可能說可能犯法，但是我們沒有採取這個態度，我們會很Bunny地告訴你佔中犯法。 因為我們是很直接地說出這件事，現在是被人利用佔中犯法，由頭到尾就打佔中是犯法的行為。老兄，如果真的佔中擺上庭審，更慘，抗戰三年零十個月，二千個人同一個案件，不用，每人不用上去答辯，每人上去說自己的理想， 二千個人每人說半天，我和你計算一下你怎樣審，那裡沒得被人剪報的，沒說你很長，你可不可以審，我submission，我講我的理念，我由中學一直讀書就是這樣，香港的價值觀念一直講完看看我的律師行不行，法官你是不是講，你一直講下去， 每人說你大半天，我包你三年零八個月，但是我們沒有說不會採取任何這些行動， 我們會admit 佔中是最後追求民主的 last resort的行動， 是你逼我犯法，不是我想犯法的， 如果真的犯法的話， 萬一都是你逼我， 但是佔遊輪和佔中比， 怎樣跟條輪呢？怎樣可以給條輪呢？我覺得所有東西我們帶出了很多，只是想市民也好，甚至可能我們聽眾大家都可以再來打電話來 期望，我們有什麼要求，最起碼我們應該要對他們有一個，他幫我們監察，但問題是我們怎樣去監察這些人呢？大家歡迎打電話來1831138，由我們這些unsupplied的事，由我們的立法局的議員一直推動我們政府， 我覺得有一件事是很野蠻，很uncivilized，就是你訪問過，我覺得是1月16日，我覺得是The Beautiful Lady of Hong Kong， 香港一個美麗的女士，吳佩瑩，她是炒了，沒得做，如果這個她的被炒，由頭到尾是跟特區政府是有關係的， 我就覺得你很差，你是hit below the bell， 我和你打拳，你就撩陰腿，然後就角術，接著就猴子偷桃，在任何的比賽下面，你沒有這些的嘛。我覺得想起上一次見他，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都很大的感 感觸的，因為當日我見他，稍後有一段聲頻大家可以聽，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其實那天我是有一點隱隱覺得一個美麗的女士，然後我都會擔心，我都想什麼時候有什麼事發生，但我沒有想過，我真的沒有想過，我沒有想過是這麼短時間裡面發生， 所謂的秋後算帳，現在應該是春前，都未過這個春就已經做了事了，你問我，有時候的事情就當作他做了一些事情，作為公司也好，什麼都好，我覺得不是很妥當，但是你說好地地去做，處理一件事就等件事丟淡了，如果你問我，那我就先做些事，或者可能你用其他方法不是那麼硬橋硬馬的，到大家可能件事就稍微丟淡了之後，無論一年半載也好，什麼都好， 但是我們特首 他會認真跟進我認真跟進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你說了這一句我知道你份人真是方丈份人是怎樣方丈份人就是很方丈他就會做一些事但是我真是沒想過不要緊認真跟進是不要緊的如果你真是循正當的法律途徑去說對方違約的話是 說他是breach the confidentiality 違反保密的合約裏面的條件你是不是告人你不是洗橫手不是找刀手在外面劈你我覺得他這樣你問我可能他帶出訊息就是說大家如果打官司你知不知道打到何年何月大家以後你都不用自由生意但問題就是有些事如果你做我覺得就是基於我們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的情況之下考慮你會不會 想做一些事以示貴公司的誠意呢? 如果我覺得這些是很正常的猜度和推測可能他覺得這些跟進才叫跟進接著在你裡面進一些東西我覺得這個如果剛才我們說的所有東西你基於一個法律大家在法庭上去見那你就跟進你就追究你說我毀約 政府又不會自己出手的橫手沒有的我回答你想不出手總有人在浮山吃飯的都不相熟但為何他做在那裡做事呢我不明白難道你說這些是OK的當然你不會在面上大家會看得到一些東西但問題是在底下我不想說黑字在底下黑掹掹的地方誰做了什麼 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看為何我們看回我們政府的施政也好或者我們看回社會的情況為何越來越多這些不見不得光的事情出現或者大家會覺得很多事情在黑箱的作業甚至很多事情在裡面不知道在搞什麼為何會這樣我覺得這些這麼多事情令到可能我們市民自己在想其實這個政府還有多少事情是隱瞞著我們在做著 我們對他怎可能有一個信心甚至對他施政我們有一個信賴呢 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根本做的事很多地方就被我們在想他根本就在偷鼠摸鼠偷狗在做事 好 1831 各位聽眾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五六千人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99 很可惜1%的自己有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 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 即5000萬 這1000萬只是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而已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友，还有呢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必须要留意，如果假万人口增长对于香港的经济的增长是有个负面的影响。 有一个小朋友肚饿到喊，我见到他喊我都想喊。 那就上场无父子的了，对不对？要出来打仗就没人情没面子的，这个肯的了。如果自己要披甲上阵的，就是为自己那个族群来到战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卢仙亚、黄国同。 卢仙亚在日前《苹果日报》好不主席的专栏就写过这篇文章，文章的内容说，还记得大概三个月之前的星期六清晨，刚刚完成毅行者，已经马不停蹄要赶回电台做直播节目了。到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当日还有一位受访嘉宾，当时的心情有点紧张，只因为怕自己状态有欠，坏了美事。话美事皆因为嘉宾确实是一位美丽大方的女性，而更美的地方其实是她的言行。基于个人在提供顾问服务方面的专业坚守，还有对公义以至对公众利益的捍卫，他金冒商业世界的大不韪，公然指证他的客户，我们的特区政府在免费电视发牌一件事上弄虚作假，或者套用他的说法就是做马。他就是那位仗义执言威普咨询顾问公司的前亚洲区总监伍佩莹，而做马者自然就是艺手和一众行会成员。他们对社会因应发牌事件激起不公之声，非但只没有疏导，反而以行会保密原则和顾问报告内容作为挡箭牌，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立法会本来有机会以权力及特权法要求政府公开发牌文件，还市民一个坦白交代的，但是保皇党贯彻履行集体赴港债制，假骂真退，最终功败垂成，议案被否决。本来以为被借作港事杀刀的报告就此会不见天日，任由官方自说自话，有幸伍佩莹在适当时候挺身而出，公开反驳政府的砌词。事实上，顾问公司从未基于发牌需要设限的条件之下去撰写，也就是说什么三拣二根本不是评选原则。 一开始就说没有发牌上限的嘛，而我们做的只是一个市场竞争环境影响的报告，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有三拣。当然会很大分别啦，即如果我是要帮他拣的话，那我一定会跟政府讲清楚，喂，你当时是怎样跟那些申请人去沟通，你要用什么平衡方法，你不可以在人家交了申请书之后再想一些平衡的标准出来去拣的嘛。那如果是这样，就直接是这叫什么做马的我不知道叫什么。 中途无中生有改变游戏规则，只是巧立名目，好待出师有名进行筛选。况且香港一直是奉行自由经济的，在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政府竟然善心大发，还要兼顾商家的经营状况暂时损益呢？伍佩莹直斥政府对顾问报告断章取义，而行会的人一是当我们很蠢，一是他们真的很蠢，一语中的。事实上现政府正正就是将香港人当傻仔，而且不断侮辱市民的智慧，冲击我们的忍耐底线。上述的论断普罗怎不了然呢？ 奈何魏政府就是假借报告误导公众，但是没有凭证在手，亦都难求个明白讨个公道。幸有一女子道出美丽真言，且教一男子都要回应。 关顾问公司这位人士他出来的讲话呢，政府是会认真地跟进和处理的。 政府呢是从来呢都没有扭曲顾问的研究的结果，作为顾问呢在未得到客户同意而自行选择公开参与受聘研究项目相关事宜的讨论呢，是漠视了从事顾问工作人士最基本的操守。 而认真跟进和处理的后果就是伍佩莹早在春前一月期间已经被辞职了，官式名称是以商业手段进行政治谋杀。而据报道就是该顾问公司去年底收到投诉信，指出他违反顾问规条，破坏合约保密精神，这个同行会保密就如出一辙，就是欲加有耻。而且要惊动到该公司的创办人亲自来香港善后，最终就是要休息下陪下屋企人。但是最重要的是，此女子始终没有后悔讲过之前的说话，莫说秋后春前已经算账了。身为一个真正爱港的人，往后只怕难过。不过记得每逢春节之前都总有一句说话，说年年难过年年过，若然遇了要同他死过的，就总会见新路的。 年年难过年年过， 是啊， 但是即是我觉得有少少其实真的不开心的，即 不开心 真的不开心。因为见到即我觉得一个人呢，他真的肯去讲嘢讲真话啊，行公义，但是问题的代价是什么呢？即我最近都听到很多这样的言论，或者可能有些文章都写，即是有些是损公，你有没有看过那些损公篇，就是说喂，总之你反政府就损公的了，你做什么，跟着你可能又放下假又怎么样，或者你骂下人，到时有什么事上来的话你有得保。喂，香港人最懂计数，这么损的事有谁不做，但真的没人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面真明白有些事的代价可能是，即是你真的要付出你才可以换取回来，不是那么容易轻易就是脱，即是叫做脱手就可得。但是当有人去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即我们是要不单止是要去支持去撑，有时候甚至去想呢，喂，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即是觉得我今即可能写了一篇文呢，就点解可能即隔咗几个月都要再写。我真觉得是，即我只是想呢是俾多啲人呢再去呢去对呢件事呢是多啲嘅关注。而甚至呢就是呢，我唔知仲有啲咩方法啦，我都知呢就是即我哋个台都有做咗一个好似有一个行动啦，去撑佢。我觉得真係要呢就係俾，就算唔可能我哋令到佢，举例我哋唔可以令佢复职，但係我哋成日讲嘅就係讨回个公道啫。即我哋一定要呢就係讨回个公道。 係呀。咁喺成件事之中，我唔会系去归咎特首讲话去认真跟进，但系认真跟进咧，系你系去举证，话人哋系点样违约， 系 点样违反保密声明。喺成个访问之中，我听到嘅，佢从来都冇讲嗰个。他 consultation paper 入面的内容， 那个咨询那个文件他没 讲，文件的内容 他没讲，他讲一些是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我们所讲的 premises， 是 一个他咨询文件的前提， 说 喂没有三分二，好像我写一个法律意见一个 legal opinion， 我都会有很多 premises 之下，然后我就说这个我法律意见，即是假设你所讲的嘢是真，或者假设你提供的嘢是真，而且假设那个法律制度是那个条例是没有改之下，我然后会做出这样的嘢。但是这个是不是 breach 个 confidentiality 呢？我没有讲我的 legal opinion 的内容是怎样，我只是告诉你们，我这些是我保留的地方，是我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做出这个的观察，做出这个的专业的意见。现在人家讲的是讲那个基础，说由头到尾都没有讲三减二。如果你有讲三减二，我不是这样写啦，我不是这样去 advise 你啦。如果你告诉我听，喂，他不是你的仔，这个不是你的女儿， 我寫的法律意見我不會說你可以索償，我不會說這個是不是婚生子女，會不會是有得 claim 一些我們所謂的是供養費，我不會，我只是說回個前提出來，這個跟 confidentiality 跟我們裡面的調查所謂的保密聲明有什麼違法，如果你是要認真跟進的話，你是從這個法律方面去做功夫，去舉證，而但是現在的話，個結果就是一個 whistleblower， 一個為了香港社會吹了雞的人士，我們香港很落後，我們沒有所謂的歐盟是保障我們的保密者，或者為了 public interest 是可以出來發言的人，我們沒有這些條文保障，但是這些所謂的條文保障是不重要的，最重要条文的保障，不过将你应该有的道德标准写出来， 是 我说的是一个 morality， 是说一个最低的诚信道德标准，当你说认真跟进之后，你没有举证在法律上寻求任何的跟进的工作，而发生了这些所谓的投诉的信件，可能投诉的不是你聘用的刀手，但是有人会体验上心，有人会哦得了，你想做乜嘢？ 一定可以借到刀咯。有啲人就争先争先恐后啦，系咪？即系要学立功嘅，一定要。 你冇同我一路同你打眼色，一路明噶啦，明噶啦。你冇叫我做咩嘢嘛？我明啊。你一路行出门口，一路讲，冇同我讲嘢，喺出面讲大声啲，冇啊，一路同你打眼。 千祈唔好啊！ 系啊，一路打。 你千祈唔好俾我叫我见到佢啊！真系。 你冇同我倾过偈，你冇同我讲嘅嘢，一路同你眨到只眼都歪晒。咁然后喺呢种情况出现咁嘅事，如果系咁嘅情况，我系要求特区政府，唔系话你冇直接去接触任何嗰间公司，你系要澄清呢件事。你是有没有任何的举动，任何的事是影低我们香港市民，你是没有达到的道德标准，低壮，这就叫做 我想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这几天都有机会听到一个叫 whistleblower， 即是叫做即吹哨者啦，即是就是吹哨，但是不是啊，我们的前特首在那里不是，即是说是愿意就是挺身而出去指证一间公司，即一间公司甚至一个机构他的一些不当行为。其实我想我们在我自己啦，即是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其实这一两年很多时都已经是即都会证监也好什么都好，其实有不断或者可能就是即是证监会里面有提我们就要我们有设置一些这样的机制。是啦，机制就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要允许，即是容许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告状的机制，就容许一些就可能即公司里面的同事如果看到就知道公司有些可能在整个运作上面经营上面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他可以直报。 如果是牵涉到 public interest， 公众劳益， 是啦，他就会报。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原来其实就是报完之后他怎样保障他呢，就剛才你說的，我們根本就沒有一些相關，但他都會叫我們，喂 你自己都要、啊、即他沒有說後面那些，即是怎樣去保障他，但問題就是說他們一定要有一個機制，有一個渠道呢，是給一個呢就是、真是一個告密者，或者可能一個吹哨者呢，是可以吹到個哨聲呢，是有人會聽得到。 是啊， 這個、即我想你作為一間公司都會是這樣，一個先是基於一個公眾的利益、但問題就是你想想一間公司對於公眾所產生的利益，即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規模，也都有不同的影響，但事實上他現在做的是一個更加大，因為說的是一個廣播事業裡面的一件事情，是大家所有人的關心，是因為說一個大氣電波的一個即公平的一 個用怎样 去经营，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的、而这个所牵涉的公众利益是更加大更加多的情况之下，他讲出只不过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讲的一些前提或者设限是什么，这些是很大的， 他都没有说我内容，从来没有提过内容， 而且在个访问里面他也三番四次有讲过，我不可以透露关于那个报告里面一些具体的内容，他不断在告诉我们，只是说喂有些事他觉得在个大的前提之下是出了一些，即 可以这样说的，所以我觉得你将他真的扭曲，将他断章取义，甚至他有些意见我觉得只是一个很专业的意见，包括他告诉我们任何你 原本想做的事情你之後改變了你的初衷那是不是你應該要通知呢其實這個不需要報告所有在香港無論不同的行業或者範疇尤其是牽涉到專業的話你都明白這個道理這個道理是什麼你不可以隨時你老屈我專業 用我們現在套用的最喜歡的說法就是搬龍門而已打打我兜腳踢過來不是現在其實我們打籃球你用手到我用手的時候是足球你handball你沒有東西啊你改不及然後你用腳的時候我打棒球用棍出棍出棍你要告訴我這個不需要你什麼報告他只不過基於一個最簡單 我作為一個專業的顧問我無論這個顧問其實大家不需要想因為普通人我都明白這樣你玩完他了他就說出這件事這個不需要一個顧問的身份他是一個香港人的身份一個就是市民的身份他已經可以說到這件事給大家聽何罪之後就要勞煩到這麼大家在後面背裡白刀子入紅刀子出 我覺得你是要港府是要做多些事不可以說我沒有接觸一間公司這句絕對是我不會接受的一個解釋對於這個女士來說其實在法律上的保障是零的我可以說因為為什麼呢我們所說的Employment Ordinance僱傭條例裡面是不會保障到她的因為她是高薪 所以他不会跌落我们的Employment Ordinance雇佣条例里面对他的所有保障他原则上我相信他的工作是根据他们的Employment Contract 他们自己公司和雇员之间的一个雇佣合约是去签订的而这个合约里面来说是可以有很多我们所说的条文是可以 是总公司受到压力之下然后将他去解雇如果你说回劳工处去说劳工条例保障什么劳工条例你太高薪不是我们劳工条例下面保障的人士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他受了委屈的话他可不可以去要求做个司法复核呢对不住司法复核是不会牵涉到任何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是当你是私人合约之间的事我们司法 review 我们的司法复核是不会入的司法复核原则上来说从来都不是说你政府做的事的决策方面对不对法庭的角色不是这样说法庭的角色只是跌回我们普通法里面是说你的行政方面程序方面合不合理 是不是程序方面有缺陷 是不是程序方面是没有做到我们所说的deal process 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尽了程序上面的公义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司法复核司法复核的来由根据普通法很久之前说当你是行政方面你是在做一个决策但是你的程序方面是没有根据 我们的公平的原则去做的时候你可以谋求一个司法的复核但是对不住私人的合约一定不是司法复核里面的其中一个范畴 当是两种的remedy都是没有了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你可以曾人富贵以民朋我都讲很多东西找工跳槽而已益了人这些这么凉薄的说话不要再讲 我覺得王Sir你說的今天很好讓很多聽眾真的知道 我們的法治不是大家說兩個字是裡面有很多含義甚至我們對於精神甚至在執行的層面我們怎樣去看一些事情我們今天是借助不同的事件我們去看這件事甚至也看回我們到底我們的價值判斷是怎樣剛才你說他這麼高薪他真的這麼高薪但高薪 是否弱勢大家的保障可能是兩件事勞工法可能勞工條例我們可以保障一些基本的勞工但是對於上面的人我們是不是說一句其實他這麼高薪賺那麼多錢他都不自在我們沒有想過這些事會發生我覺得不是自不自在我們反而覺得他做那件事對這個社會的影響是什麼而問題就是他身受其害亦都對這個社會產生了什麼種的效應 如果今天我們不是為了他發聲我們因為他可能去高薪為了可能去公司當然為了公司如果問題就是他明知他為了公眾甚至他出聲的話他得不到你不可以他沒有保障大家也不會諒解甚至也不會叫做支持的話他犯不著來做這件事怎麼辦呢當然你告訴我有個人他應該自己有自己一些道德判斷我覺得他應該要做但事實上大家都明白的如果我們出千萬人不妄議但問題就是我走過程裡面他明明白周圍他在做的事是不是真的有人有個相應的回應是很重要的我覺得這個回應也是為什麼我們說聽眾 真的你們有時候要打電話來告訴我們到底對這些事情我們的市民是支持還是覺得你都不看還是怎樣呢這些聲音是值得讓我們每一個人去知道到底我們在做的事是不是向著一個真的我們想要去走的方向去走 游轮也好,那条轮也好,又是讲我们一个美丽的女子也好,都大家可以讲,甚至你觉得其他东西,你觉得看为什么我们香港对于法治,对于核心价值,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甚至我们有什么值得今日我们依然还要付出代价去捍卫,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谈谈。是啊,这个也都是我们为什么这100个精神可以存在。 就是因为我们想air这些grievance,是将那些不公平的东西说出来。而这些不公平的东西,此事而非,大家很容易是忽略了的。这个不是我自己亲人的事,这个不是我旁边的事,这个是偶一事件,从来的话, 都是说任何事都是偶一事件的我跟那位五小姐一面之缘当然我都觉得对这个人很有深刻印象但我跟他真的一面之缘是为了什么不是因为为了那个人我同居大家握过手叉过拍不是为这些事是为了他做的事是真的为了基于对香港整体的利益出发而甚至他不惜一些代价去换取 我們作為公眾我們應該有個知情權甚至他也告訴我們我們的政府是怎樣做事我覺得這些事是我們現在一直都想做想這個社會發生的事情他不過做了雖然他可能是一個很高級的職員但是他只不過在從另外一方面說他都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如果我們告訴他們每個人都要挺身而出的話他就是挺身而出的那但是他挺身而出的話我們在後面我們怎樣去支持他這個重要我們覺得 我們真的要為這件事可能大家要去想一想我們還有每一個人我們可以再做些什麼可以令到更加多的人願意站出來去為我們這個社會未來更加好或者是更公平我們大家都可以出一分力我覺得這件事才是重要不只是呢 只是某些新界的居民才會團結一起 我們反而我們自己大家我們心裏面的各有盤算或者可能大家心裏面還有各有所圖而你看看別人別人那些真的懂得大家組織在一起還要去組黨爭取權益但那些什麼權益來的當我們在說我們一定要爭取的時候想場無父子的保護族人我們打仗作戰但是打什麼仗呢捍衛什麼呢 捍衛是那些村屋將來可以起到村七好像唐樓那樣唐七他們起到村七我們香港最出名的不是陳七是啊都不是領七是什麼是村七和村七村七村七是你的陳七和領七的嘛唐樓都是唐七村屋為什麼不是村七是不是我們要捍衛的就是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而在我們剛才所說的佔中和類似的佔論和我們的 Lady 我會說是The Lady 不是A Lady The Lady The Lady of Hong Kong 我會說是一個美麗的女士在這方面來說是反映了我們很多我們所謂的立法局的議員的 Uncivilized 還有我們香港政府我就吐你一棍在這件事吐你一棍我會說你低狀如果你不澄清的話我覺得是很低狀但是這個政府低處未見低沒有最低只有這樣就是我覺得剛才我們所說的東西就是越來越黑東西就是越來越低越來越即是當我們傻子我經常覺得最大問題就是你做壞事有時候你做得好看看大家不太知道其實有時候我們真的被人水了我都沒有跟他總公司談過然後一邊有很多人跟你斬壓吃了就算了你不是去到差不多時間你才去做為什麼要做得這麼明目張膽呢 我們必須要留意,如果假萬人口增長,對於香港經濟的增長,是有個負面的影響 有小朋友肚子餓到哭,我見到他哭,我都想哭 上場無父子,要出來打仗就沒有人情,沒有面子,這個肯定的 如果自己要披甲上陣,就是為自己的族群來戰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盧仙亞,黃國彤 我們回來有聽眾電話 先聽聽聽眾電話 早晨 劉小姐早晨劉小姐早晨謝謝你多謝你想說關於那個五小姐那件事我是屬於退休人士過了六十歲了就是頂不住香港現在這個政府的處事態度沒辦法如果我再住在這裡我會抑鬱死所以我就走了 但是之前我在香港的時候我都有打電話上來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希望我希望多些年輕一輩我們六十歲了我們沒那麼厲害了後生一輩一些的好像你們或者年輕一點的可以懂得寫多些信去全世界的媒體說這間意大利公司這樣做因為我個人我們在這裡住那麼久外國人始終他都有一個自我自尊他有一個 他們有這件事的如果你在外面說他這樣他是害怕他們自己建立了這間公司這麼多年令到他們在外面是沒有了face的這個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算在Facebook我都有寫到希望有些人可以寫一些信出來讓我們年紀大的我們的英文可能不能寫得那麼好我們可以 copy and paste 或者寄過去寄去這裡的電台這些報紙中文也好英文也好 我覺得是可以,因為很多website 其實如果用email寄我們都認識的 但是寫的時候可能寫得沒那麼好我覺得很失望 我覺得這個政府越來越離譜,簡直都不是一些normal的人的做法 很的烈天,我覺得很好 我們自己是女人,我覺得他們當女人都不是東西,喜歡隨時這樣做就這樣做 而最近那個女議員還在人爭,在那裡還在 關於那個遊船那件事我只覺得他好像街市婆那樣如果你想想劉小姐你身處都叫做我們叫西方文明的國家和多倫多的大城市如果你想想如果你知道有一個情況你看到在當地新聞你看到在當地的城市裏面不要說遊輪總之什麼交通工具然後有一個原來香港人在大聲說我不下船我要怎樣怎樣 不下車 你不想告訴別人你是香港人 其實現在這邊已經很差了，我現在住在一個大廈，叫做新大廈，我直接留下那個湯間那個街，他跟我說為什麼有些人走過來跟我說Mandarin，這裡是加拿大，我又不知道說什麼，他就只是說Mandarin，我說他們是這樣的，他說我現在懂得分，說廣東話那些就是香港來的，大部分。 講Mandarin的多數是國內人,沒有禮貌,骯髒髒,因為我在香港的時候曾經試過一次去喝茶。 竟然可以看到有隔壁一台就是他鋪一張報紙在桌上抱著嬰兒在那裡屙臭臭，我真的頂不住，真的有這樣的，我就叫那個waitress，我說你可不可以叫他，他說他們這些人是這樣的，然後我看那個人那個人都可能是這樣的，是啊，我自己很生氣，我自己很生氣， 你想著放張報紙就行了。 有時自己很生氣,見到中國人為何會這樣,我自己中國人,我以前,我在這裡住了這麼多年,我曾經有一個感覺,就是說,當國內開放中國國家更好的時候,我是很proud to be一個中國人,但我現在只是醜的,我現在覺得是很醜,我樓下街直行說, 我希望現在這個政府要做一些事情,不可以再讓這些人來,他們又是有個人在這邊的餐廳,看到有個女人這樣,鋪個嬰兒在桌上,在換紙片。 你可不可以,難怪有些書說什麼醜陋的中國人,我以前一點都沒感受,我現在覺得自己很醜的,所以見到他們,我們很多都是跟他們說,我們是香港來的,我們不是。是啊,我覺得不單止是居住,就算我們旅遊,事實的,當去到外地旅遊,第一,很多時候見你的樣子,他們都分辨,第一問你是不是日本人,說不是日本人,接著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還要說多一句, 你要區別,為什麼要去到這樣,我有一個想法,因為我們家族都有些日本人,有些什麼人跟他們說這些,我說我其實有一個想法,就是希望有一些organization或者你們D100可以出一些T-shirt,印著,不要說我不是Chinese,因為我覺得這樣很不給我們中國大陸,我們可以說 I'm a Chinese from Hong Kong,一些T恤,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會買。有一件T恤差不多,不是這樣,他說I can't keep calm,I'm from Hong Kong,I came from Hong Kong,我真的冷靜不了,from Hong Kong,這個當然是好,但一般我們住得久的人就明白,但有些譬如很多剛新移民來香港,有些他們可能不太明白這個 他們只是明白我是Chinese from Hong Kong,他們就明白,覺得被人一看人就知道這些人是香港人,我覺得,是啊,如果有這T恤我一定買,我已經跟過很多朋友談過,都說當然買一件,穿出來不用解釋那麼多。我是跟大班說聲,其實劉小姐,我們很害怕一件事,是香港被這些我們所謂的 特區政府和我們所謂的立法局的領導者,我們的議員,是潛移默化,是將國內的文化一步一步帶到來,變成送禮的文化,由佔州開始,現在佔郵輪,什麼什麼 你如果說很多人說香港很亂很吵,我說其實我不知道多開心,有人吵,沒有人吵就更死,因為我自己有個感覺,他現在就想滅了你香港人,就好像滅他那些Tibet那些人一樣,很害怕,我很心痛,因為我們在香港出生,香港長大,雖然我們 十多二十歲就走了,但都回去住了二十年,但真的覺得我曾經有試過,有想過,我現在永遠都不用再去別處,雖然我不是不喜歡加拿大,我覺得始終我回去我自己中國的地方。 多謝劉小姐,一個很有心,就算不是香港也很有心的,或者還有其他聽眾,我們接當聽眾。 多謝。 曾經有試過,有想過,我現在永遠都不用再去 我不是不喜歡加拿大，我覺得始終我回到我自己中國的地方。多謝劉先生， 彭先生好。 我們現在在等電話，我始終是強強。劉先生早晨你好。早晨你好。盧家，你好。早晨早晨早晨。我想說佔中的問題。佔中的問題，現在政府第一是抹黑手段。就sidetrack你的抹黑，你的佔中的目的其實我們是爭取民主。 爭取選舉，這些不是我們現在的，一百年前我們孫中山都追求過了，一百年前是五權立憲，不要教我們不懂，這些是一百年前的，是不是？不需要去到這麼遠。其實97之後，我們香港人都在等，在靜靜地等，是等什麼呢？ 我們在等一個election， 是你告訴我們我們是有選舉的嘛，是你告訴我們2017年有選舉的嘛。英國和中國簽了合同是有個選舉的，是什麼叫普選？你現在還反過來什麼叫選舉？我為什麼這麼憎恨民主黨呢？民主黨用sidetrack的形式 什麼叫民主？他問回頭，你是不是很荒謬的事？民主黨是為何罪魁禍首二十多年跟我們爭取民主？為何我們罵你，你自己不反省，你自己不去檢討？你應該把孫中山出來去教你，你死不死？孫中山要復活才行，劉先生，我絕對知道你，劉先生，我絕對明白你這個意思。 什麼叫democracy，真是慘了，ABC政治ABC，不如你不要做政黨，你讀幼稚園吧，好嗎？我想劉先生說得很好，有時我們不只是聽他用什麼名字，你說名字民主建港民建聯都是要打民主，中國人民共和國裏面都很多裏面他的憲法裏面寫了用民主，但問題我們不是他用了什麼字眼，而是他在做什麼。 而且最重要是他在做什麼。我覺得我們香港人其實從來都是很乖的，我們由頭到尾由回歸到現在我們沒有說很強迫要求什麼， 是你promise， 是你告訴我2017年有選舉的， 是你make the promise， 是走數啊，是啊，但是你是沒有仇。 黃國棠，我知道你是有心人，大班也是，大班我以為是安全你們對現台，由大班在龍門鎮到毓敏和他在抹面，我們看著整個事件，因為我們很痛心，因為你的民主派，所謂民主派，其實已經是否失去了我們民主的意義呢？ 我們民主意義其實是一人一票選舉是很簡單的，很簡單的，一人一票，什麼叫五權立憲，你是不是再找孫中山出來再解釋一次給你聽？劉先生，我自己在想其實人最怕一件事就反過來，那我們就跟他說，選舉的話一人一票不用了，提名給我們提名，是啊。 你選舉委員會，你選呢？廣泛參與，我提名我出什麼？我不用出長毛，我出周鵬，出回我們的監製周鵬，跟著出誰，因為你選舉最重要的話就是有提名，你然後告訴我，我們的律政司司長說你一定要接受一個imperfect system， 所以你就荒謬了，這個律政司是保護我們香港的法制，因為香港的法制，律政司是告訴政府法律怎麼行，公眾共產黨都是以法治國，以法治國不是用嘴來做治國的，是真真正正用一個條文，一個人民信服你，絕對不可以 你的政治動機絕對不可以將政治動機放在法律的解釋上，多謝劉先生，我們有下一位聽眾彭先生，也是加拿大打電話來。 你是否接不接到彭先生？彭先生，是，當我們還是接聽我們頗多的聽眾打電話來，我想大家都很關心香港，很關心香港，是否潛移默化，是否我們真的要移民呢？是一線，彭先生，是接通了，潘先生。 很令人羞恥，如果我自己是香港人的話，其實我是中國都很先進，我想是幾年前我都很自豪，雖然我在澳洲移民了香港，移民了二十幾年，但是我很自豪叫自己做中國人，大概零八年之前，因為感覺很自豪，但是原來現在我都出去旅行，人家問我我在哪裡來，我都不敢叫自己在中國，我自己叫Hong Kong。 接著我說我不會叫自己叫China，我自己叫Hong Kong，跟著我說我不會叫自己叫China，那些朋友就在笑我，為什麼啊，一模一樣，不同的，我們香港大，我們是跟英國的教育長大，根本上就是不同，但其實說真的，大陸的人都很慘的，他們不想這樣，但是因為這個偉大的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令到他們什麼都是以自己為先。 什麼都是以自己為本，應該共產黨最重要是為人民服務，應該是以公為先，流於口號，他們沒有一個信仰，沒有一個自愧的心，什麼都要自己為先，好像我住在澳洲，我飽受強國人的影響，我們這條街 那些西人是很好的，但是那些西人退休，當然當然樓價這麼貴，他們搬進來，有些鄰居很離譜，他們將前面的草地剷起，用來做什麼？用來種菜，還是種幾棵蕉樹在門口，我見到他們都突了眼，他的後院用紅毛泥鋪上去，用來自己用。 後院是後院，他沒有整假山假石算是這樣的，這是一個社區，社區有大家共同生活，大家有一種融和在裡面，不只是你自己一個人想自把自為就怎樣去，你說犯法又不是，但是這些是不是自私呢？我覺得文化上面 文化上他愿不愿意融合，刚才我们有听到刘小姐有加拿大有说，她说她楼下那个很识分，为什么她不肯说，她要用Mandarin，讲普通话，甚至我们在香港都遇到的情况，来这里是申请读书小学， 然后入学，然后就告诉你香港是歧视他们，因为香港竟然答问的时候要问广东话。 你入鄉而不隨俗，我覺得這個是你對所有你無論去到哪個地方，你都應該要知道入鄉就要問，你要知道文化，你要融入當地文化。我覺得你肯融入當地文化，無論你在哪個人，其實我覺得作為香港人，我們很包容，我們真的覺得很包容。但問題如果你不願意融入香港，也不願意以我們過往一套的標準，或者可能我們知道可能我們一些所謂我們核心的一些價值去看一些事情的話，其實 你跟我們大家永遠都是一個社會裏面是形之會形成一個矛盾，一個衝擊的。我自己其實我想很久，我自己覺得你要我融入大陸我沒所謂，但是你是錯的，你大陸是很錯。我自己是很憎菲律賓的，但是當我聽到菲律賓基洛二世將我們中國比喻為納粹德國的時候，我是很生氣的， 我生氣得很厲害，但是我自己回心一想，你為什麼會被人這樣說呢？菲律賓和日本和我們有領土之爭，然後人家

纳粹党都是杀外人，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是杀自己人， 有份報紙說我說有些事情出現他實走真是鬼鼠道是不是男人來的做特首 他一男子大家都明白了我跟你打boxing 你跟我打泰拳 我們怎樣可以怪市民對這個政府完全所有的事我們完全是沒有一個心我相信黃之鋒都不相信這班議員議員這麼多利益衝那些立法局那些陳小姐守住我們的核心價值守住我們的底線不要被人潛移物化我們每一個都很多的有很多菲律賓還有大陸那些我都有些不適合聽我照憤的我們說的都是不適合聽的因為我們要講真話和行公義所以我們的事都不適合聽的多謝了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D100 D100 仿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